我现在不能再劝阻他们了，因为我自己身份的关系，劝阻他们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激起他们的好胜心。 那你打算怎么办？ P5092 转身对副官说道， 通知后方火炮部队立刻出城与我们会合，步兵旅全体就地挖建战壕，我们要在这里快速建出一条防线来。 要说 P5092 也够果断的，他只是一瞬间便决定要在这里构筑临时防线了。 P5092 对任小素解释道， 如果北方没有蛮子的陷阱，那我们在这里构建防线无可厚非，毕竟现在面对的只是前锋部队，往后还有仗要打，早晚都得把防线向北推进。如果北方确实有蛮子的陷阱，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接应溃败的火种部队，然后组织起有生力量来重新防守长城。这次出击了火种一半的兵力，虽然看起来长城内还留着一半，实力很雄厚的样子，但只有我们自己内部才知道，剩余六支部队的士兵都是新兵，有些人连战场都没上过，所以我必须尽全力为火种保住一些老兵来。 P5092 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为火种保留一些火种。这时其余的火种部队已经快速向着北方追击而去， P5092 在地上快速地铺开一张地图，他拿出红色的笔在地图上画着。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现在是深夜了，一开始我们遇到的蛮子是没有老人的，然后入夜之后便开始有老人出现在蛮子的队伍中，只是比例较少，因为他们生怕我们提前发现端倪。而后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直到那个瓦连京将要被俘的一刻，蛮子的部队已经全都换成了老人，这些人不是来杀敌的，而是来送死的。只有蛮子死的足够多，其他将领才能相信蛮子是真的溃败了。我们火种对蛮子远征军团的人数预估是15万人，现在根据战情通报粗略的算算，我们在这森林里就杀了5万有余，王室部队那边肯定还牵制着一批，据说他们打得也很惨烈，所以很多 P5 将领都会认为蛮子的兵力将要被打尽了，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追击出去。 可是我们杀的5万多人里有3万多都是在瓦连京被捕前后杀的，所以我怀疑火种部队是屠杀了3万多蛮子中的老人。 这些蛮子好狠的心，北方族群举足难迁，老人没法战斗，没有生产能力，也难以承受着长途跋涉与征战，待在队伍里面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所以他们干脆就把族群里的老人派到战场上来当诱饵，来换取最后的胜利。但最可怕的是，这些老人看起来竟然都是心甘情愿的。 任小素听到 P5092 说了这么多，他豁然望向北方。 如果蛮子用几万族人中的老人的性命只是为了换取一场战争的胜利，那他们在北方的伏击必然是有十足的把握的。我建议第三师现在就撤回长城以南的地方，因为不会有人逃出蛮子的包围圈。 对方既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怎么还可能放火种回来？可是 P5092 摇摇头， 不行，就算只有一个师能逃回来，我也必须在这里接应，如果这六支主力部队全军覆没，那火种就真的完了。 如果逃回来的只有一个旅呢？或者一个都逃不回来呢？ 不会的，虽然我没你那么了解蛮子，但我了解战争，现在追击出去的五支主力部队虽然有人激进，可还是会有部队观望一下的，有人冲在前面，自然也会有人留在后面，就算蛮子再多人也别想让他们全军覆没。我刚才看过北方的地形了，并没有能够全歼4万多人的地方，所以蛮子打的主意应该是衔尾追杀，一路追杀回这片森林来，在路上慢慢蚕食掉所有逃出包围圈的部队，这样蛮子主力部队的损失也是最小的。 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就帮你去北方侦查一下。 拜托了。 P5092 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火种成败在此一战，这一战或许会影响中原人类的未来。 现在 P5092 要开始与时间赛跑了，如果一切猜测都是真的，那么他就要在火种部队溃败以前完成森林防线的建设。然而 这也相当于他把自己放在了危险处境之中。当蛮子追击火种部队而来的时候，第三师要为所有溃败的火种部队殿后。如果不是为了给火种留存更多的力量，P5092完全可以退守长城，那里会更加安全。也正是因为 P5092 这个举动，让任小素确定对方为中原人类留存火种的理想绝对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这世界上有太多人高喊着理想，然而却在生活面前溃不成军。这世界上也有太多人高喊着仁义道德，然而背地里却像蛆虫一样活着。任小素钦佩那些心中有理想并愿意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的人，所以这也是他愿意帮江旭、王晶、 P5092 的原因。只是当任小素与杨小锦北上侦查的时候，就连一直跟着他们躺营的第三师士兵们也并不觉得两个人能在数万人的集团作战中发挥什么太大的作用。任小素临行前， P5092 对任小素认真叮嘱道， 我知道你非常厉害，甚至比我见过的大多数超凡者都要厉害，未来这超凡世界的历史上必然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但数万人的战争中个体能发挥的余地其实很小，所以千万不要逞强，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放心，我不会逞强的，不就是去侦查一下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嗯，祝你安全归来。从最理性的角度来说，你是中原人类最应该留存的火种之一，优先级是绝对高于普通人的，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说完，任小素就北上。离去的路上，他跟杨小锦感慨，大家都说人人平等，然而在火种眼里，或许已经将值得存续的人类火种分出了级别，或许超凡者、科学家等等都是对方保护的高优先级。这种执念让人感觉怪怪的，好像与人权理念背道而驰，但当任小素和对方接触久了之后，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只能说这废土之上每个有理想的人都在秉持自己的原则，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此时如果从天空中俯瞰，便能看到火种其余五支主力部队在荒野上快速行军。机械化部队的 E33 装甲车与 E34 坦克在前方进行掩护，他们像是一座座移动堡垒般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而步兵们则紧紧跟在机械化部队左右。这是机械化部队与步兵部队的最常规掩护作战方式，一旦发现敌情，那些装甲车与坦克便能迅速成为最好的掩体与火力压制防线。坦克的履带将泥土翻卷而起，路上留下长条状的印记，地面开始变得坑坑洼洼。在火种部队以北，则是亡命奔逃的蛮子，轰鸣声中他们身边的大地被坦克轰炸，时不时还有装甲车上的矩阵式重机枪将石子与泥土打得飞溅而起。双方之间犬牙交错着，蛮子们始终没能依靠身体素质将火种部队给甩开。有火种高级将领看到这一幕便发自内心的高兴起来，因为只要这状况继续下去，那么全歼这些蛮子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今天这一战远比想象中顺利一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不过五支部队中，也不是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唾手可得的胜利蒙蔽了双眼。第一师和第四师此时已经开始放缓了行军节奏，渐渐落在了斜后方。 P5092 为了避免激起这几位将领的逆反心理，并没有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命令对方不许前进，因为这毫无作用。但他可以做其他的努力，例如让第三师军中迅速联系其他部队里的熟人，开始散播关于陷阱的看法。要知道，火种军官 都是从军事院校毕业出来的，有时候一名军官的同学能遍布整个火种部队。现在又没有进行通讯管制，就算是连级部队也有自己的通讯设备，找个人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当前方是陷阱的说法逐渐蔓延开来时，还是有 P5 级将领开始重新审视这场追击战的。最关键的点就在于他们也觉得今晚太顺利了。然而就在此时，北方已经有一支远征军团的部队在等待着了，他们身边还有数十个特殊金属铸成的笼子，庞大无比。那笼子中赫然是一头头如山岳般魁梧的棕熊刚刚苏醒。这并不是驯化过的棕熊，他们在巨大的笼子中苏醒过来后，开始对着笼子外的蛮子愤怒咆哮着。远征军团的部队在笼子后方还放置着一堆黑色的球状物体，那球状物体表面粗糙无比，就像是屎壳郎滚出来的屎球似的。数十名蛮子拿着火把同时将那些黑球点燃，只是一瞬间的功夫，黑球便燃烧起来，并释放出大量的白烟来，并携带着刺鼻的气味。有风自北向南吹来，蛮子便站在黑球的上风向，白色的烟雾被吹向笼中。笼子里的棕熊闻到白色烟雾里的气味后便发狂了似的撞击笼子，笼子开始不断变形。在灾变以前，棕熊便是陆地上最大的重型动物之一，体长可达 2.8 米，体重可达800公斤，嗅觉是猎犬的7倍。那时候棕熊就是陆地上霸主级的猛兽了。在北方城市被核武器密集轰炸之后，荒野上的棕熊变异程度已经到了让人惊恐的地步。很少有人知道，远征军团所生活栖息的那片土地才是灾变中承受灾难最多的地方，遍地疮痍。火种高层曾猜测，这大概也是蛮子科技文明全面退步，身体素质会集体进化的原因。突然间，一头棕熊终于冲破了束缚它的金属牢笼，一名距离它稍近的蛮子猝不及防下便被棕熊碾在掌下。棕熊嗅觉太灵敏了，那白烟之中有着它本能中难以抗衡的味道。这时南方传来了喊杀声，棕熊被声音吸引了过去。最终一头头冲破了金属牢笼的棕熊在白烟的驱逐下竟是朝着南方狂奔而去，就像是一架架发了狂的战车。灾变前就能达到 2.8 米体长，灾变后体长接近6米的棕熊在灾变之后到底有多么恐怖。 人类平日里用的床垫大多数也不过1米8或是2米。 当这些棕熊因为愤怒与饥饿开始狂奔起来的时候，大地都在震颤。进化之后的体格赋予了它更加强健的肌肉、内脏以及更加坚硬粗壮的骨骼。先前一头棕熊挣脱囚笼的时候，那名被它脚掌碾死的蛮子在它面前就像是一个婴儿一般。那白烟不知是何物燃烧释放出来的，让棕熊即便愤怒也没有强行突破白烟去攻击北方的蛮子，而是快速地朝南方火种部队方向奔袭过去。就像当初在大石山里一样，蛮子用一小节不知名生物的指骨就能驱散鱼群，而现在对方也掌握了驱熊的办法。这个北方族群看起来只会野蛮厮杀，但暗地里却留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杀手锏。此时火种部队正在不断向北追杀，他们与棕熊之间还相隔着数千蛮子部队。这些蛮子都被火种从森林中追杀至此的。然而有蛮子听到北方传来沉重奔跑声的时候，有数十名老蛮子立刻从怀中掏出了羊皮囊来。原本这些羊皮囊是用来装水的，可他们现在拔掉塞子然后往地上倒洒出来的竟全部都是鲜血，棕熊幼崽的鲜血。蛮子为这一刻图谋了太长的时间， 先是用老人替换战场上的精锐，让火种部队误以为远征军团伤亡殆尽，然后再将他们引来北方，释放出饥饿了数天的棕熊。光是这样还不够，他们将之前抓住的棕熊幼崽带到他母亲父亲面前杀掉，让这些棕熊记住自己孩子的血液气味，然后在他们彻底发狂之前便赶紧将棕熊重新麻醉。现在蛮子将幼崽的鲜血洒在地上，后面的火种部队根本没有想太多，只当是这些血迹是蛮子留下来的，所以追击过程中火种部队前仆后继地从血迹上踩踏而过，然后沾染上这血液的气息。火种部队已经听到前方不断接近的沉重脚步声，第六师的 P5 将领得到消息后立马命令全军戒备，放缓追击速度。这时他忽然想起 P5092 对他的警告，然后暗自思忖，难道蛮子真的还有埋伏吗？某一瞬间他心中稍有后悔之意，其实他自己也明白第六师已经追击得太远了，追击而来的五支火种部队甚至已经发生了脱节的情况，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 P5092 张景林庆指那样随时保持冷静与睿智，不然天下名将这种人物就满地跑了。所谓时势出英雄，这些英雄是从数百万数千万中脱颖而出的，在历史的记载中其他人只能沦为陪衬，甚至连陪衬的资格都没有。下一刻最前面的火种士兵全都看见了那些棕熊，而那数十头棕熊隔着很远就嗅到了他们脚上的血液气味，甚至完全不顾跑在前面的蛮子，便怒吼着扑向火种部队。这让第六师的 P5031 很疑惑，为何棕熊不攻击蛮子而是直奔自己这边？难道是蛮子可以操控这些棕熊吗？正常人类是无法区分熊血与人血气味的，所以他们也根本猜不到蛮子到底做了什么。可是幼崽的血液气味对棕熊来说就像是每分每秒都在刺激着他的神经。火种部队不再管那些逃窜的蛮子，而是直接对准棕熊进行火力覆盖。可是就连重机枪也只能打进棕熊皮下20公分左右，这种程度甚至都没能突破棕熊自身的脂肪层。虽然能让棕熊流点血，但那就像是针扎了一下似的，根本没有致死的可能。而且棕熊在闻到幼崽血液气味后，火种部队开火越是密集，打得它越疼，它便越愤怒。因为火种追蛮子追得太近，以至于棕熊出现的时候距离他们就只有几百米距离，这距离对棕熊而言不过十多秒的时间就能跨越。那数十头棕熊狂奔中宛如一头头史前巨兽一样奔腾，脚步踩在地面如鼓锤在敲打，发出雷动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辆E-34坦克锁定棕熊开火，轰鸣一声，连坦克都在炮弹射击的后坐力之下晃动，那枚穿甲弹直接扎入一头棕熊的内脏之中，而后从中引爆，血沫纷飞中一头棕熊无力地倒在地面上，可它至死都还在盯着火种的方向，那里有他孩子的气息。这穿甲弹原本是为了对付敌军坦克的，却没想到现在要用来打熊。 P5031 心中稍安，既然热武器还能起作用就是一个好消息，他下令让所有 E34 坦克进行轰击。数十辆 E34 坦克竟是开始了一轮齐射，轰隆隆的声响中夜晚的火炮光景看起来如烟花般绚烂，却藏着巨大的杀机。炮弹在夜晚画出一条笔直的橙红色轨迹，可那些棕熊竟是学聪明了，奔袭的途中竟还会转变方向。有些棕熊腿部受了重创， 可愤怒之下，他们竟然依旧可以快速行动，双眼猩红间只剩下仇恨的情绪，还有自己幼崽的血腥气味。而且双方距离太近，只是一晃神的功夫，棕熊便已经杀进了火种部队里。庞大的阴影开始笼罩火种部队，士兵们观察这些棕熊甚至需要仰视。只是刚一接触的功夫，最前的火种部队便开始出现溃败。不是他们弱，而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对于棕熊来说根本就是无用的。一梭子打完，棕熊什么事都没有。但棕熊想要击杀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多余的动作，只需狂奔之中冲撞就可以了，亦或是直接将士兵踩踏在脚下。当棕熊靠近E-34坦克的瞬间，他突然沉肩一拱，竟是轻而易举地将坦克给拱翻了过去。与棕熊遭遇的火种部队士兵开始绝望，但绝望中又开始迸发出异样的力量来。P-5031迅速下令， 使用单兵火箭弹、榴弹炮，让尖刀连给我上前突击，不要怕死。 他终于冷静下来，虽然棕熊很难对付，但并不是杀不死。此时甚至有士兵抱着天梯炸弹朝棕熊冲去。火种在战争中从来都是悍不畏死的，对他们而言从无撤退可言。然而就在此时，北方的远征军团已经接应到了逃亡的蛮子。一名远征军团的高级将领看向狼狈的同胞，平静说道， 各位辛苦了，远征军团会记住各位拿生命去冒险换来的胜利，去休息吧。 说着他转身看向远征军团的主力，这里不仅有本身就在火种一线的部队，还有从王室大牛山一线赶来的远征军团主力。这名将军说道， 北方的家园已经快要无法生存，而这片肥沃的土地将是我们新的家园，诸位杀敌。 说着他身为将军竟亲自手提巨斧向南方杀去。那数十头棕熊也不过是他们用来冲阵的武器工具罢了，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可火种已经来不及在棕熊的肆虐下建立新的防线了。远征军团的那位将军筹划今日一战很久了，许多人都以为蛮子是不了解中原的，可这些人不知道早就有那个实验体帮助他们勘测完了北方地图，并且告知他们中原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远征军团一开始两线作战，让中原人以为他们狂妄到打算开启全面战争，同时进攻两家财团。可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从王室那里虚晃一枪，然后先来攻破火种。待到火种破灭之后，火种现有的文明和科技将为他们所用，176号屠城一事将不会再发生，他们将奴役火种的属民，然后蛮子则成为高贵人种。到时候再与王室打，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身体素质，还坐拥火种的先进武器。所以打败火种是远征军团的作战计划里极其重要的一环，不容有失。不过一开始远征军团那位将军还是更倾向于先攻破王室，但实验体不知怎么就说服了他，最终制定了这个作战计划。至于实验体想要什么，没人知道。远征军团已经发起了冲锋，如果火种早早设下防线用火力阻击，那远征军团就算胜利也必然损失惨重。可问题就在于棕熊因痛失幼崽的关系陷入了非常暴躁的状态，几乎是毫不吝惜自己生命的状态来拼死攻击火种部队。火种动用热武器后将棕熊杀死大半，可他们的防御阵型也全都乱了。于是当远征军团到来时，他们也只能与蛮子进行近身战斗，枪械的威慑力被大大降低了。毕竟远征军团与火种部队混杂在一起，士兵很难保证自己开枪打到的不是自己队友。火种的作战制服是土色迷彩， 而蛮子披着的却是灰扑扑的兽皮。黄色与灰色的军队都无边无际，直至蔓延向地平线的尽头。当双方相撞的时候，就仿佛两股截然不同的浪潮洪流对撞在一起。一名火种士兵弹药打尽了，直接抽出腰间佩刀与蛮子厮杀在一起。可蛮子身体素质高出他太多，只见蛮子闪过他的长刀之后，竟是单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硬生生提起来当作盾牌使用。火种士兵脸色被憋得通红，但临死之前都还在试图奋力挥刀劈砍蛮子。蛮子见他还在挣扎，便一斧子劈在了他的头上。这只是战争中微如尘埃般的缩影，但这尘埃可能是一名丈夫，一名父亲，一个儿子，家里人还在等他回去团聚，可他却再也回不去了。随身携带的弹药要打完了，他们这场战斗已经经历了数个小时，前面有大量弹药都浪费在了蛮子老人身上。只是火种士兵面对如此困境，只要他们还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要厮杀到底。一名身材更加高大的蛮子突然从人群之中冲出，大开大合之间，竟是能将火种士兵一个个掀飞。可那些士兵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再次捡起地上不知是哪位死去同僚的腰刀，一瘸一拐地冲向蛮子，然后力竭而死。临死之前，士兵回忆起他刚刚入伍的时候，每位火种士兵都必须摸着胸口的火苗标志宣誓： 从今天起，我成为一名光荣的火种部队士兵，我将为人类火种之存续而战，我将为人类火种之黎明而战。从今天起，我自愿放弃自己的性命，守望中原。 是啊，大家为了守望中原而加入火种，大家在此是为了伟大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没有遗憾。越来越多的火种士兵阵亡，但是远征军团的将领忽然发现，这火种部队竟像是没法杀溃一般。若是寻常部队死这么多人，早就开始溃逃了。当双方部队短兵相接的时候，远征军团的胜利几乎板上钉钉。可是这些中原人为什么不退呢？难道他们觉得可以打得过远征军团吗？此时指挥车上一名作战参谋对 P5031 急切说道： 长官，撤退吧，求您下令撤退吧，战士们扛不住了，再不走您就走不了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再不走您就走不了了。 然而 P5031 坐在指挥车上惨笑起来： 走啊，走去哪里？没想到我竟然有一天会为了利益冲昏头脑，好在蛮子把我打醒了。 指挥车中作战参谋与副官都愣在当场，他们不知道 P5031 突然说这个干嘛。沉默中， P5031 忽然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装，仿佛他想通了什么似的，整个人又振奋起来。 给我接通全员通讯频道。 收到。 一名作战参谋立马在操作台上按下红色按钮。 诸位，对不起，是我错误的决策导致各位深陷困境。 我很想收步兵旅殿后，其余人一起撤退，这样说不定我还可以活下来，但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在追杀中屈辱而死。蛮子有备而来，不会放我们离开他，所以各位记得自己的誓言吗？今日你我为人类火种之存续而战，第六师再次誓死挡住敌人半个小时， 为了其他主力部队争取撤退时间。这样一来，我们第六师虽然没了，但其他主力部队还有机会。待到他们退守长城，一定会再来找机会给我们报仇。感谢这些年来诸位的信任。诸位，现在与我一起战死在这里吧，我们虽死犹荣。 从今天起，我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此长眠。此后日日夜夜都在这荒野上与诸位一起守望中原。 说着P5031关了通讯频道，取来自己的佩刀，走下了指挥车。他精神奕奕地对身边的副官笑道： 抱歉了，拜托你通报其他部队迅速撤退，我们第六师给他们争取这撤退的时间。 说完他竟提刀朝远征军团方向杀去。副官呆呆地看了几秒，他赶忙联系各个部队，而后也取来了自己的刀。作战参谋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战阵已乱，指挥已再无意义。他们所做的就是把生命像星火一样燃烧起来，让士兵们在绝望中拥有那绝望背后的力量。一名老兵看着自家指挥官冲杀的背影，耳边回荡着刚刚 P5031 所说的话，他突然笑骂起来： 他妈的，想想死在这里也还不错。 杀！ 那就走吧，给后面那些兄弟部队争取点撤退的时间。 杀！ 杀！ 第六师的战斗十分惨烈，或者说比人小苏想象的还要惨烈。将近10000人的部队在弹药快用尽的时候遇到蛮子，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当任小素抵达到战场附近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他看到那些战士忽然爆发出强大的血涌之气来，一个个悍不畏死地冲向蛮子。P5031 阵亡，而活着的第六师将士竟真的用血肉之躯为其余部队撤退争取了半个小时。要知道，这些人连弹药都没了，再去面对蛮子的时候只能用刀砍，用拳砸，用牙咬。半个小时的时间对于第六师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其漫长的。然而任小素旁观这一切，却觉得他们已经没有遗憾了。任小素没有出手，因为来不及了。面对数万远征军团，他的力量确实太渺小，想要救下第六师是痴人说梦的事情，他必须面对现实。少年人的成长就是学会如何面对现实。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明白自己的父母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们并非无所不能。父母也会苦恼，也会沮丧，他们白天在工作中受了很多气，却从不跟你说。他们也有无奈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个世界也会无力。第二个阶段是要明白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学会面对现实。每个人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心想事成永远都只是一句祝福。少年人要开始懂得，人生道路上不过是一场披荆荆棘的孤旅。那无尽头的人生路要经历无数坎坷，面对无数次无力的选择，这就是现实。第三个阶段是要明白自己的孩子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们没法去替你完成那些未完成的遗憾，因为他们也是个平凡人。此时就算是任小素面对数万人漫山遍野仿佛无穷无尽的远征军团也有些无力，所以他选择和杨小姐一起离去。或许还有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第六师已经如他们自己所愿的那样死得其所，自己不必强行扭转什么。任小素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第六师快没了，他们并没有溃逃，而是留下来给其他部队垫后争取时间。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或许他自己能活下来，但他的士兵却要死伤九成九。未来后半生苟活的他，每当想起这件事情，就会深陷痛苦之中，就像沉沦地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选择。 你有没有人性啊？这个时候突然这么冷静地分析一大堆。 与人性无关，这是他在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与他一同付出代价的还有近万人火种士兵。作为火种高级将领，我始终认为，如果火种在这场战争中战败，那他必须负主要责任。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钦佩他此时的选择，并不矛盾。 行吧。 任小素往南方走去，他有时候觉得火种的人都有点精神分裂。这些人能让普通人的人格和铁血战争机器的人格同时在身体内共存。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幼儿园是火种的幼儿园，小学是火种的小学，初中是火种的初中，高中大学也是火种的学校。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已经注定，今日我们要为守护中原人类存续而战。然后可接受基因改造的人进入部队，不能的则进入其他工作岗位。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是洗脑从娃娃抓起的意思吗？ P5092 继续在他们二人加密通讯频道里说道。 你了解催眠吗？其实这就跟催眠一样的。 任小素心说，我当然了解催眠，我朋友里还有个最擅长催眠的恶魔耳语者呢。 我们接受了十多年的特殊教育，只为了今日而战。那十多年的人生就像催眠的前奏，当入伍那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放弃自己的性命，从此接受自己的编号，成为战争中的一个零件。就像冷冰冰的编号一样，成为一个冷冰冰的零件。那个放弃自己性命的仪式就像催眠术中的响指，一切都从响指打响的那一刻正式开始了。 你们不会后悔吗？ 任小苏愣了一下，他现在才知道，原来火种士兵在此之前都是有性命的。在他看来，放弃自己的性命是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什么可后悔的。 那你入伍以前叫什么？ 凌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我以后叫你凌寒怎么样？ 结果让任小素意外的是， P5092 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说道， 还是叫我编号吧，我现在其实更喜欢 P5092 这个名字，这是我的荣耀。 行，现在你判断蛮子会有什么动作，我该去哪儿？ 去南方，现在第七师和第五师仍旧有隐患，远征军团如此大费周折地设置了一个陷阱，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就被拖住，他们一定还有后手，因为他们其实不想放任何一个火种士兵离开。拜托了，帮忙把剩下的四个师带回来，我测算过，起码带回一半来，火种才不至于陷入必败的绝境之地。而且这四个师的高级将领绝对不能有事，如果未来需要临阵换帅的话，依然会有极大问题。 好，我答应你。 第三师这里已经构筑防线，你只需要护送他们到达这里，剩下的一切交给我，拜托了。 如今火种内外交困，内有物资匮乏的问题，外有战败之势，就算火种部队能够全部退入长城，接下来的战争也一定格外艰难，因为他们浪费了太多火力在蛮子老人身上，这无疑给物资匮乏的事情雪上加霜了。然而让任小素与杨小姐两人护送几万人的火种部队，这个想法太疯狂了一点，也不知道 P5092 是怎么想的。任小素关掉了通讯频道，对杨小姐说道， 走吧。 现在去哪儿？ 为中原人类火种之存续而战。 在第六师的掩护下，第七师、第五师、第一师、第四师 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撤退机会。四位 P5 在得知第六师被伏击后，便已经明白他们已经深陷远征军团的陷阱之中，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绝不是哀悼第六师阵亡将士，而是与时间赛跑。只有他们回到长城以南，火种才有能力继续与远征军团周旋。第一师和第四师还好一些，他们追击的时候就渐渐落在了后面，现在撤退的时候反倒最迅速。第一师师长 P5077 一边指挥部队有序撤退，一边跟副官感慨。他站在指挥车上望向外面，当看到士兵们脸上全都出现疲惫神态的那一刻， P5077 说道， 如果早点听 P5092 的就好了，大战面前哪能容许个人的一己私利，是我们错了。 长官，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撤退才是第一要务。好在我部距离战场较远，预计两个小时能抵达长城，届时城墙上的火力便能阻拦蛮子继续追击。 但愿吧。 然而话音刚落，侧后方的步兵旅旅长忽然给指挥车打来电话。 长官，侧翼运行，是远征军团。 什么情况？蛮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早就在这里埋伏的，现在才突然出现。好在他们晚了一步，在我们后面的第七师才是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我部能够尽快摆脱他们。长官，等您指示，我部是去支援第七师还是继续撤退？ P5077 立刻命人拿来地图，他认真看着附近地形，结果倒吸一口冷气。 这支蛮子部队并非是来晚了，而是我们撤退的比他们想象的快。这侧翼出现的部队原本是要将我们全部合围的，不要纠缠，对方一定是远征军团主力部队之一，若是被他们拖在这里，那就全都完了。 收到。 此时 P5077 心中一片冰冷，如果不是第六师誓死殿后拖延了半个小时，那么他们第一师与第七师在西侧这一翼必然会被蛮子的北方主力部队纠缠住，也就没法那么快撤离了。如果晚了这半个小时，那么现在这突然出现的主力部队将会突然从他们后方出现，然后将他们全都堵在南回的路上。而现在却不同了，第一师已经提前离开了对方的包围圈。 P5077 说道， 立刻联系其他主力部队问情况。 很快作战参谋得到了各个部队的回复， 与我们都在后方的第四师一样，提前离开了包围圈，但第七师与第五师全部都在包围圈里，敌军是直接从两翼进行包抄，如果我们再慢半小时，四支师团谁都走不了。他们判断这负责包抄的敌军两路合计15000多人， 也就是说第七师和第五师正分别面对7000多人的远征军团主力部队。15000人的远征军团足以挡住弹尽粮绝的4万火种部队了，虽不能全都杀死，但拦住他们拖到远征军团北方主力部队到来还是没问题的。直到这一刻，第六师誓死殿后的价值才完全体现出来。副官看向 P5077， 长官，回去接应第七师和第五师吗？ P5077 坐在椅子上沉默良久后说道， 撤退，继续撤退，这时间是第六师用生命给我们换回来的，要珍惜，给我接通第七师。 此时第七师的最高将领 P5067 正回首望向后方与侧翼出现的远征军团，混乱之中士兵们仓促应战，双方实力悬殊，前线士兵刚与对方接触便被杀倒一片。 我是第一师 P5077， 我部就在你们南边，但我们不能回去支援了。 深陷重围的 P5067 笑了笑， 你们走吧，长城以南的人类就拜托你们了。 老同学，你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吗？ 当然知道，但也不能光让 P5031 一个人接受惩罚，是不是？ 明明大家都做错了决定，那就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 可是 没什么可是，第六师能给我们挡住蛮子半小时，我们第七师也能为你们挡住半小时。你不继续撤退，重复，你不继续撤退。 说完 P5067 便挂了电话，他让部下为自己取了佩刀，然后按下了指挥车上的红色按钮。 很荣幸与诸位同生共死，第六师已经没了，现在是我们第七师站出来的时候了。第六师为我们争取了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为第一师和第四师争取半小时的时间。时间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对不对？人人都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 P5067 没那么多钱去买时间，只能拿命来换。诸位，今天死战不退，这是我火种守护中原人类存续的荣耀。 然而就在这一刻，前方作战部队忽然有人接通了指挥车的通讯频道。 长官，突然有外人进入战场，重复，未知人物进入战场。 谁？几个人？ 所谓未知人物，那当然是火种和远征军团以外的人，可能是王室的人，可能是周氏的人，或者其他谁都行，但都是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报告长官，对方只有两个人，是白色面具，传说中的那个白色面具。 P5067 赶忙走出指挥车，他爬上指挥车顶端，然后举起望远镜朝远方前线看去。此时此刻，赫然有两人正提刀朝战场走去，不急不缓，从容不迫。不管是火种这边还是远征军团，士兵都已千计，于是两个孤立的人看起来有些单薄，有些孤独。而且很多关注过超凡者消息的人都知道，其实白色面具不是人，而是某个人的能力，是西北某位大人物的能力。这样一想，对方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P5067 就觉得对方走入战场的身影更加孤独了。望远镜中 P5067 忽然看到对方好像在对前线士兵说了什么，他便立刻问道， 对方说什么？ 通讯频道里一名前线作战指挥艰难说道， 他让我们撤退，说他来帮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说话间，远方还有狙击枪声传来，辽阔而悠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